哎，欢迎收听坚尼地道，今日是9月9号星期五的晚上，咁我是爆石啦，有肥仔同埋糖水喺大家当中，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喂，心情平复啊，大家 OK 嘛？ 开头是差的，即系开头是，即系我记得9月4号即系凌晨嗰阵时，即系9月5号凌晨啦，即系开紧赛果嗰时候，我喺香港凌晨4-5点咁样，一开头都仲好平静，或者系好兴奋嘅，即系见到九六，今日见到新西嘅结果嗰时系好兴奋。但系 因为你一路你帮紧新西助选噶嘛，系咪先？ 系我帮紧五号郑重泰助选嘅，咁但系一出紧九龙西嘅时候系，我都仲抱住一个希望喺入边，因为就算选情真系好差，即系对教主嚟讲，即系当时嚟讲落后得好劲，系仲系我都系离谱到系，当佢同尤慧晶咬住几百票咁样嘅时候，即系大家即系可能譬如一个站我赢你几百票，下一个站你赢我几百票咁样拉锯战嘅时候，我觉得唔系好怪啊，成件事系。 系。 跟住但系当我睇呢两个嘅时候，仲有一个阿小丽老母黐线，佢个个站都赢。 票后 、啊。 民主票后。 用一个非建制派嘅差唔多票后，佢系扫晒黄碧云啊嗰啲嘅，咩事啊而家？跟住但系去到最尾知道教主争80票。但仲有黄埔嗰啲票未开，未票就未开嘅时候，然之后诶扑街呢次。 嗰日系有啲好恐怖嘅事发生嘅。咁我就因缘际会咧，就喺网上咧就撞翻班旧朋友啊，香港嘅旧朋友。咁啊，即系有个 WhatsApp group 咁啦。咁嗰啲人咧系，即系我两年前去讲呢啲政治嘅，佢都话我唔投票，我唔想俾人利用咁样嗰啲噶嘛。嗰啲咁样噶。哇！突然间嗰日绝大嚟投票，个个都话支持阿小丽老母， 屌啊唔系啊， 系啊， 系咪佢哋其实参加咗个雷动计划啊？ 唔系啊， 佢哋听咗佢讲免工取保之后啊， 真心支持啊。 咁应该我哋详细讲啦。咁我谂由结论讲起先啦。如果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对呢个结论系唔系认同啦，咁我试下起个题啦。个结论就系叫做条路自己揀，啊扑街唔好喊吓，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对呢一个 conclusion 系唔系认同咧？ 完全同意吓，同埋我只会话 I told you so 吓， 我只会话 karma。 咦？点解会觉得系 karma 咧，唐水？ 即系其实同你嗰句嘢一样啫嘛，不过用一个字咁解。 是唐水堅尼地是簡潔啲嘅。即係我諗咁啦，我就即係我諗四年前嘅感覺好唔同，因為始終四年前上一屆嘅即係立法會選舉人力攞到兩席啊，陳志全同埋呢個嘅黃毓民即係教主去即係做。 咁你當仲有大舊喺度嘅當時就。 即係我吓係喎，係咗已經唔記得咗有呢個人存在。係啊，有大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今屆嚟講，對我個即係或者對我打擊更加大嘅係，即係可能即係覺得教主點解會輸到俾個游主任呢咁樣。即係呢樣嘢係令我覺得我諗幾樣感覺嘅。第一樣感覺就係話即係香港人你哋係犯賤嘅，即係香港人你呢個係你自己攞嚟嘅。OK， 即係我唔知道究竟呢一兩年你哋所感受到嘅，或者你所面對嘅，無論係一連串嘅民生問題啊，或者係有一大扎大白象工程，飲嘅水有事，食嘅嘢有事嚇。即係你哋嘅生活水準不斷嘅下降，教育不斷被侵蝕，到之前嘅雨傘革命嚇，再之後嘅即係魚蛋衝突 ，OK， 得翻嚟嘅結果就話俾我哋聽話，原來依一兩年大家所即係或者係一班抗命者為大家所做嘅嘢，都唔及一啲嘅左膠。 即係唱今天我囉。即係呢個係我個反我個感覺囉。當我知道原來香港人到最尾200萬人出嚟投票話諗住點啦，話200萬人未諗過有咁多個投票率。我只可以講，但係到最尾啲票全部流晒落去一啲 左 交 左交啊，新泛民啊，一啲年輕嘅李柱銘，年輕嘅李卓人。啊、即係或者係年輕嘅，即係 劉慧卿啊， 劉慧卿、啊、即係你哋決定係揀返呢啲人入議會嘅時候，令到呢班泛民永續，唔係叫永續基本法啦，係永續呢個泛民啊 ，OK？ 永續反對派 係啊，永續泛民溫和反對派呢一樣嘢，你哋呢條路你自己揀嘅時候。到第時你俾人完全赤化，或者係你已經再冇香港人身份嘅時候，你唔好話哎呀對唔住啊教主，即係呢樣嘢已經唔可以再係即係再係你有，因為呢條路係你自己揀囉，我只係咁講。 唔係2003年咪試過囉，04好高投票率嘛，嗰屆沙士之後。唔係跟住咪出咗公民黨囉。 但係嗰陣時冇，但係嗰陣時冇，即係嗰陣時公民黨嗰啲叫做嗰啲叫正派泛民啊，或者係即係喺嗰陣時對佢嚟講呢班人已經算係走得前㗎嘛，係咪先。咁但係03年嗰陣時之後，呢啲反對力量或者係由黃毓民帶出嚟嘅反對力量先出嚟，咁但係即係其實你俾我覺得就係、是、譬如話由葉普成或者係熱血公民或者係一班激進嘅本土派組織所做嘅嘢，好似大家唔認同囉，完全 佢完全抹殺曬喎，係好似白係啲義士嘅血係白流囉。 唔係即係咁，即係我就講03年呢，其實就係話即係當港豬投票你就驚啦。你就驚啦，就出嗰陣時呢就出咗公民黨囉。咁公民黨呢作為一個政黨呢就係好柒嘅。但係佢入面有一兩個人呢係 OK 嘅，講真。係。就係 余若薇。 可以啦。主要係呢兩個啦。咁所以咪就係、是、其實當時嗰個香港嗰、那個即係港豬都好開心㗎，幾年都叫做發展順利啊，樓價又升返啊，咁但係結果咪爆返啊鬱敏出嚟囉，去到08年嗰次選舉。因為其實嗰時個社會靜曬嘅時候呢，係冇即係再冇人批評嗰啲其實都有好多好唔妥嘅事發生咁社會上。當你冇咗呢種聲音嘅時候，個社會自然，雖然你經濟好，有其他方面都係變差緊嘅咯。 因為其實我諗教主當時見到係個溫水煮蛙嘅現象，所以佢先要出聲。即係無論係我唔記得當時係咪開始提及政改啦，即係講之後 咁。轉完最無錢嘛嗰陣 時。係咯。係啊。其實嗰陣時開始，我第一次聽。鬱敏從政就係嗰句開始 咁。由呢個結論講起啦，即係你見到呢一班係啊，我哋有200萬人出嚟投票，但係你見到走得出嚟，或者係譬如話一班激進嘅走得出嚟，只係鄭松泰，仲要係鄭松泰喺呢個嘅葉普城裏面係即係最 presentable 嘅嗰一個，即係你見到其實市民都係揀呢一類型，或者係港豬都係揀呢一類型走返入議會當中咁樣囉。 嗯，係啊， 高學歷啊，又即係喺辯論上，即係喺論壇嗰陣時又出色啊，咁嗰啲佢哋咪 buy 囉。 即係我自己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咦，今次係啊有佢嘅好有佢嘅好結果嘅，即係譬如話一班老泛民，即係譬如你以前即係人人得而諸之嘅嗰一班，即係齋講唔做拉 banner 嘅咁樣，就個老嗰批呢就有一啲呢已經西走咗啦。咁但係呢換返進嚟呢係比佢哋更後生。 仲衰喎個老嗰批。 仲 後生。 係呀，換呢班仲後生拉仲多 banner， 可以同你再玩耐啲，即係永續呢個嘅反對聲音嘅呢班嘅年輕泛民，即係仲要係又靚仔又後生，個個年輕活潑咁樣，人哋問你邊個做主席。 你唔係講小麗老母啊？ 小丽冇老母人哋话佢 靓靓仔后生， 人哋话佢系邓丽欣啊 ！shit， 唔系啊，喂， 似你唔觉得似邓丽欣咩？啲人咁讲啊 ，OK， 蝙蝠 哦 ，Batman 添， 系嘛？即系 哇，老细， 如果你唔好 cut 呢个 dead air 呢个， 我系唔会 cut 呢个 dead air 嘅 ，OK， 真系噶，呢个诶网上面有人话邓丽欣， 呢个真系 dead air， 唔系小丽老母系似邓丽欣噶 ，OK， 嗱咁嗱唔讲啦 ，OK， 咁但系嗱啊肥仔你喺。你今次落曬水啦，請曬假嚇去新西度助選啦，你即係唔好由結論去評論翻今次嘅選舉，你自己落水今次你有咩感受咧？ 我有咩感受？其實葉普成團隊係好堅，同埋係即係雖然大家都係，因為其實我係比較我係最比較最遲落水嗰、那個、其實好多都係。兩三個月前已經開始緊食街集，即係真正為選舉而去嗰、那個。咁其實大家都真係好擺個心落去，而唔係好似啲何君瑤啊，唔係好似啲建制派嗰啲，即係好似人哋街邊嗰啲小啲食肆派傳單嗰啲咁樣，仲佢哋係好深一幕好深刻㗎，就係9月4號晚啦。咁當時当晚即係差唔多收站嗰時候大概九點咩十點啦，咁我見到社民連呢有班好似大媽咁嘅助選團喎，好似遊街咁樣喺度咁喺度舉晒牌喎，支持11號黃浩銘陳偉業嘟嘟嘟咁樣，但係佢哋啲大媽好似跳晒舞，日日都喺我哋面前養嚟養去咁樣喎，唔好做到咁核突，唔好做咁柒囉成件事。 嗯， 同埋即係在於雖然個結局呢就唔係我哋想要個啦，咁但係都見到其實成個江陵其實係大眾啦，即係講緊嗰150,000人啊係明白係 buy 㗎。同埋其實今次嚟講選舉嚟講，我最失望嘅而係唔係話因為我哋五區淨得一區攞到，唔係話因為教主落选唔翻入去，而系即系佢哋睇唔到剩翻呢30年香港会点样，剩翻个30年，你决定放弃永续基本法呢个纲领，你决定放弃去修宪，系等香港呢个意思前途问题都唔再去睇嘅时候，咁我觉得你哋即系抵死嘅咯，啲人系我又觉得， 系 一味觉得。一味喺度插清正，一味喺度插本文前，但系其实点解我哋会闹佢哋咧？我想讲，我哋真系忍咗好多月噶咯，佢哋啲阴好阴湿咯。我想讲佢哋真系教主讲 N 次就话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咁样，咁我哋冇搞过你，大佬，你背后放暗箭喎，而家。仲有啊！你嗰个购票量系嗰佢哋出嚟嘅、哦，我想讲今次好大镬嘅就系富人，即系杨乐琪，佢本身已摆明系郁双王噶啦。你梁天琪你黄台阳做咩鬼黐埋去啫？佢呢条友系私怨行先嘅，仲有啲咩林记啊，仲有啲乜鬼嘢？啲泛民嗰啲死老鬼嗰啲咩？嚟執訓啊嗰啲， 嗯， 喂佢死啦叫佢哋， 喂就咁講啊，我又唔覺得依啲咁嘅所謂點講啊 KOL 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比較喺網媒啊，或者係喺網上好似有一定影響力嘅人，對成個依個咁嘅選舉嘅結果有係咪一個會有咁大影響？嗱，我依個我唔係好。覺得係就或者係旁觀者咁講啦，我覺得唔會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喎。唐水你認唔認為呢？ 我都覺得唔係，但係梁天琪會係囉，我覺得即係梁天琪會係有 一定嘅影響，會有一定嘅影響力啦，好明顯係咪先？即係但係佢喺個影響力都係佢喺呢個新東可以推呀梁仲恆入去議會度啫，係咪激奇啦。 咁 team B 添啊 ，band B 啊， 系 系啊，由遗症啦， 系由 B B 都有一定程度影响啦。我相信，即系嗱，我会觉得就系话，我今次睇到嗰、那个你话输用输赢嚟做一个结果嘅话，系输啦，输得好惨啦。OK， 咁但系去谂下点解输呢一样嘢，我觉得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话，我哋睇少咗呢个戴耀嘅雷动计划。 唉， 即系我好记得就系话，我仲同大家喺度，即系我同你两个 offline 嗰阵时，我喺度同你讲，喂，我都有玩呢个雷动升立啊，又剩啊咁样，结结结咁样，即系将何志光推到最高啊，好似跟住阿神驹咁玩啊咁样。咁到最尾嗰几日，我觉得开始有啲唔妥，发觉佢哋用嗰种方式系。同埋再加埋蘋果啊，再加埋好多網上嘅媒體一齊去轟落嚟呢，再見到嗰個投票率呢，由之前我覺得嘩好多人投票今次掂啦，到發覺唔掂喎，點解突然間咁夜啲人打曬蛇餅排五六個鐘都要投呢，我覺得是有 QK 到開始，我覺得即係你話係咪淨係全係雷動計劃呢，我又覺得唔係嘅，但係好似可能好似葉普成咁樣講，就係話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機器喺後面操控住成個連賣雷動計劃，已經喺埋個計劃裏面，即係呢樣嘢係好恐怖囉。 其實呢太古城咪嗰晚咪去到唔知投到兩三點先搞掂嘅，得出嚟嘅結果嗰度嗰集票大部分都係葉劉啲票， 咁神心咁想夜晚去投葉劉， 係仲有有一樣嘢呢，我好猜疑嘅一樣嘢，就係點解朱海迪佢冇政黨背景，佢係政壇嘅一個新人，點解佢攞到84000票？佢凭乜嘢啊？ 喂，唔系、坦白咁讲、我自己喺 Facebook， 我平时有一啲朋友，你见到即系见到系，我认为佢系都系反共嘅，或者系佢有一个反政府嘅心态嘅一啲嘅人咧，好 buy 朱海迪、即系换晒佢啲头像啊，推晒佢啲 post 啊，叫人谂下，喂，投朱海迪啊，或者系去 list 翻佢以前由反高铁嗰阵时一路落嚟佢嘅十年抗争模式啊，咁样佢依个人无可否认地系老咗好多唔少年轻人，或者系一啲唔中意去咁暴力，但系亦都喜欢。有抗争 左交 咯， 即系中意左交系嘛？ 应该咁讲，即系你喂，我仲未可以去大胆咁去讲话，朱海迪系左交，因为佢喺咁多左交当中，佢算系做嘢做得最多。 咁朱海迪都叫有 track record 嘅，讲真，即系都成咗名咁耐啦。 系啦，你见到佢真系有做 咩老母真系。真係你老母 喂，我見你喂唐水呢樣嘢，我想問你喎，我見你最尾嗰兩個禮拜你插下小麗老母插得好勁喎，即係當然我意思係 Facebook 裏面去批評佢呢樣嘢啦，咁你可以解釋一下點解你會突然間有咁大反應呢？你對住佢 其實我唔識佢嘅，我唔識佢嘅，我只係見到個名咋嘛， 哈哈哈， 我即係見到個名字就知佢係老千啦，大佬邊度有人咁樣出嚟選舉㗎，我喺澳洲咁多年，即係你最民粹嘅政客，即系你譬如你 One Nation 咁样 ，Pauline Hanson 啦，咁你个政党都叫 One Nation 啦，即系你都似翻个政党名啦，乜你嘢叫小麗民主教室啊，大佬，跟住咧，跟住 小麗民主教室系一个 term 嚟嘅，一系因为佢嗰阵时好似喺雨傘嗰阵时，佢 set up 咗个教室，即系 set up 咗个位置就系我嚟做民主教室，我嚟教即係作為一個老師，佢去教。 係啊，但係佢而家用呢、這個，佢而家用翻呢個名去出嚟選啊嘛。 係， 即係話佢係嗰個組織嘅人啊嘛。 係，即係當一個民主教室係個組織係有問題，你覺得 係咪？係一個組織啊嘛。咁跟住佢唔係叫自己做劉小麗喎。嗱，正常嚟講，你咁樣出嚟選，你咪劉小麗獨立議員咯。係。咁啊，鬼見到你咩？你咁樣出嚟。 劉小麗老師。 咁但係你唔係喎。你而家出嚟好似賣廣告喎、小麗老師咩、小麗民主教室咁喎、 即系咁，你其实即系立法会选举变咗一个广告平台喎，而家变咗一个宣传广告平台喎，即系迟啲又可以方太 方太烹饪 方太， 唔系就系方饮方太烹饪 方太出嚟选可以叫自己做叫咩咧？靓靓方太，跟住就佢嗰个政党名可以叫方太美食厨房咁样。哇，咁样跟住又出嚟选举论坛啊，咁样跟住出嚟 烂啲 CI 票数大㗎啦。 喂，即係其实呢啲嘢点解个反应咁大呢，就话点解澳洲冇，点解全世界先进嘅地方都冇。因为呢、這个如果你咁样做，人哋觉得人哋会屌你㗎嘛。人会觉得你侮辱緊佢㗎嘛。咁我咪就用咗个心态囉。 但係另一边厢有最高用最高票的姿态在泛民里面入这个议会，即是你现在其实是显示到其实香港人一路以来都是摆脱不到这个这样的 image 咯，即是 image 长 期。是啊，跟住好震惊咯，我咪好震惊咯，比黄毓民落选更加震惊咯，我是。 是啊， 即是。跟住唔係，我再講多少少啦，如果你問到就咁，我睇咗佢，哦咁奇怪嘅呢條友，咁跟住咪搜佢，我唔識佢㗎，我完全唔知佢係乜水嚟㗎，咁我咪搜佢網頁睇小麗教室係乜囉，冇嘢㗎喎，個網頁冇第二個人啦，首先佢呢個政黨，佢呢個民主教室就係得佢一個嘅啫，佢呢個民主教室教咩呢，佢冇講㗎喎，佢就話要自決， 佢有个缺字喺个心口度啊，成日都 系自决，点样自决又冇讲噶，即系 佢最劲咪讲免工全民退步咯， 一个系啊，就是、那样嘢。 咁唔 buy 啊，我唔使工。 我惊差得远咗啦，再讲呢个就 系， 但系其实好简单啫，全民退步，首先佢唔系免工啦，佢初讲系。三方公款嘛， 是 因为我 research 过，咁其实全民退保呢样嘢，如果你要公款，其实唔使讲啦。第一，香港唔系国家，我唔系全民共同体，我做咩要供你老母啊？ 嗯， 系咪先？你首先香港要系一个国家，第二，特区政权官商勾结，点可以俾佢做呢个 project 啊？咁你要解决到呢两样嘢。第三，你有几万亿储备。做乜要市民攞钱出嚟？即完全唔合理嘛！你解决咗呢三样嘢，咁咪公款咯。 同埋人口政策都要解决啦。你一日嘅审批权，你唔理翻香港人度，基本上你个黑洞嚟咯。我只讲。 冇错，呢个咪就系翻翻全民共同体嗰个问题咯。 嗯。 你一定要有全民共同体，先至可以。你要系一个国家，你先至可以有大规模嘅福利噶嘛？福利财富转移嘅福利政策噶嘛？咪即如果唔系，我又要养埋。即系总之你穷我要养啊，即系非洲嗰啲我要养，叙利亚嗰啲又要养，美国纽约嗰啲贫民区嗰啲我又要养咁样啊，冇可能啊嘛，大家系国民我先养啊嘛。 我又咁睇啦，我自己去喺最后嗰礼拜嘅时候，我都攞住我 WhatsApp group 见到香港，即系见到喺香港住嘅朋友，我都去拉票噶啦咁样。咁我分享，我同你哋两个分享咗噶啦。咁我喺即系节目里边再分享多一次啦，咁样。咁系关于九龙东嘅。咁因为即系我自己都系钟情于即系皇上啦，即系我都即系好即系四年前睇住佢输咁样，今届觉得其实即系 睇住佢输。 系冇即系冇用结论嚟讲啦，咁我用嗰、那个我真系即系想出一分力咁样，咁我就同啲九龙东嘅朋友去讲投票啦，咁我就同个 friend 讲话，喂你谂掂投边个未啊咁样，咁我 friend 就话我未啊，未决定啊，你帮我决定啦咁样，咁我就话喂投皇上啦吓、啊，皇上即系呢个理念，咁跟住佢第一个反应就同我讲话，喂条友好激噶，咁跟住我话喂。你 compare 翻喺議會裏面嘅人，有邊個係真係做實事，或者係真係去落實去做貫徹始終，或者有政治有依個咁嘅理念咧咁樣？佢話哦，咁我睇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好啦，咁嗰日9月4號我就晏晝嘅時候我就 send 個 message 問佢，喂你投咗票未啊咁樣？咁佢就同我講，喂投咗啦。咁我話，喂咁啊點啊投邊個啊？頂你個肺！佢話佢投萬必喎。跟住我話，喂 萬必啊！ 唔係啊，聽我講先，佢話投慢啲，佢好清楚講，佢同我講佢投慢啲。我話咦，喂，你住鑽石山，你九龍東㗎喎，你投慢啲係唔係快啲啊？跟住係咩？佢叫快啲咩？跟住話係啊，佢叫快啲喎，點解你投快啲啊咁樣？跟住話，誒，你介紹嗰個皇上咧，我覺得佢冇乜。乜赢嘅个样唔系好赢样咯、啊，我话哇你就咁睇个样，你都睇到系赢唔赢，同埋你连呢个人系叫快 咩事啫？佢赢唔赢？ 你听你 唔好得赢啦！ 你听埋我讲先，你听埋我先，我同佢讲话，咁你连快必慢必都分唔到，你做乜投快必咧？你觉得佢个样系一个赢样咩？吓、啊，即系我个感觉就系话，喂，你究竟呢班香港人，你去投票嘅时候，你系基于乜嘢嘢嚟去 define 你自己投票嘅取向呢 ？OK， 即系当你连嗰个人叫咩名你都未分到嘅时候，你会 base on 嗰一个人嘅样去投嘅。呢个系一个赢样，呢个输样。嗱，最尾结论唔好讲啦，快必都输咗啦，但系佢都高票输，你都冇咁讲。即系我觉得都系因为雷动计划嘅啫。Anyway， 咁呢个就撇开唔讲。但系我觉得即系话，我肯定有好多香港人系用咁样嘅原因去投佢心目中嘅人入议会。所以点解你话咁多仲系年轻泛民吓、啊、年轻活泼有干劲嘅入到去议会，就系呢个原因。 我想回应讲翻头先胜负嗰样嘢啦，同埋梁天琦嗰样嘢啦。其实如果你话譬如我哋喺澳洲住咧，我同阿爆石咧，其实如果你话喺一个公平嘅选举入边咧，一个胜负咧，真系一个其实都系唔系即系见惯咯。虽然都系大事，因为可能香港人唔系好清楚，因为。如果你譬如你美國總統嗰啲咧，通常都係光榮引退嘅、 嗯。 你做一屆，跟住連任一屆咁嘅光榮引退啦，你冇得再做啦嘛。咁但係喺譬如澳洲嗰啲或者英國嗰啲西敏子制度咧，通常唔係俾人插死咧，就係、是、敗選而下台，個個都係黯然下台嘅。即係無論你做當權嘅時候幾咁風光，你都係黯然下台嘅。即系其实都见惯嘅，所以话你话就算见到阿教主系输咗咧，其实都唔系，即系都唔出奇咯，我会觉得。咁但系，我仲想讲翻梁天琦咧，就我记得上集咧，我讲过话佢系政客啦。咁即系我哋同咁啊，我哋有 WhatsApp group 噶嘛，我哋咁跟住阿肥仔喺度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讲清正同埋本文前呢样嗰啲不是嘅时候咧，我爆咗一句出嚟咧，就话屌，即系政治唔系咁样噶咯，因为唔系即系你系有一个好似学阿教主话，即系一个伦理喺度嘅 ，Peter Costello 啊，做咗即系我哋澳洲有一个财政司咧，佢其实系等咗做呢个首相咧，等咗鸠几年， 永远都系二奶命， 永远都系二奶命，直到嗰、那个。首相敗選啦，佢有機會就成個黨都話佢應該佢做，佢都去到嗰刻佢自己都意興難生，佢等咗十鳩幾年啦。 嗯， 唔係咁樣做嘅，政治唔係一樣咁樣做嘅嘢咯。咁你而家梁天琦，你而家做埋啲咁樣嘅嘢啦。我上一集話佢係政客，我真係冇一個貶義嘅，甚至乎我覺得就係話，其實我咪話。葉普成而家嗰幾個係士大夫嘅，咁仲話士不可以不可言任重而道遠嘛？你哋未聽過嘛？咁你而家聽過曬啦，個個都話鄭松泰任重而道遠啦，係咪？陳雲又話佢自己係士大夫啦，咁樣咁其實當呢啲人佢追求嗰個理想之後，佢對最終一個國家係要交翻去政客手上。其實即係我講嘢係有呢、這個。有呢、這個有根有據先會咁樣講出嚟，唔係爆出嚟嘅大佬。咁不過咁你而家點啊？你而家選咗出去咯，咁你而家 endorse 咗游慧貞同埋梁仲恆，你梁天琦以港獨同埋掟磚之名 endorse 咗游慧貞同埋梁仲恆，咁我 expect 佢入到議會三個月內就要搞港獨同埋掟磚， 唔好過分啫， 合理啊， 係、 合理啊。 即或者我投投你嗰班人对你有咁嘅期望啦，系咪？应该咁。 系啊，系啊，合理啊，要做噶咯。 但系另一边厢，我即系就咁睇啦，我睇佢哋嘅一个初头嘅一啲嘅反应，我又唔觉得佢哋系 ready 去做呢样嘢。当然佢哋连议会嘅好多议会好根本、好基本嘅嘢，佢哋都未识啦。即系呢三个月，佢学到点样喺个议会度开会，做一个议政嘅人啊，已经很好啦。即系莫讲话佢有一啲尖锐嘅议题，或者系真系去帮到成个运动嘅议题，我相信仲即系你大家起码等一两年先再讲啦。 咁啊唔系，咁我与人为善，我觉得佢唔需要识嗰啲议政嗰啲议题，佢入去掟砖同埋搞港独就得啦。 系，其实老实讲，而家议会入边有几多个真系识议事规则噶？ 拨翻出嚟讲啦，今次事成事败，你觉得即系譬如话肥仔，你喺当中落晒水啦，你自己觉得今次？我好相信你一定会系用一个失败嘅形容啦，我唔知道呢个词语贴唔贴切啦，肥仔。 失败，咁对于结果嚟讲系失败嘅，但系对于我嚟讲系成个香港输咗咯。 输喺边个度啊？输喺边个度咧？ 系输喺私院度，我知道都系。 你觉得输喺私院度？ 又去即系又讲翻五区公投全民呢个，即系我哋嘅纲领嗰度。即系我哋唔系话单单睇我哋自己议席，如果我哋真系单单睇我哋自己议席，我哋使乜搞辞职公投啫？两年后好安稳咁做咗嗰四年，跟住再争取再连任咗四年咁样噶嘛？咁但系问题系，我哋当时系以全香港嘅福祉嘅未来去做呢个纲领，而两年后去做呢一个公投嘅时候，辞职公投嘅时候，基于而家嘅替补机制。你冇得再算返入去㗎喇嘛。即係基本上佢哋已经係预咗收山，预咗唔做㗎啦。喺我哋嘅纲领上面，喺好多人无论係一啲所谓嘅自决派，喺好多所谓嘅佢哋要当係同路人啦，就觉得我哋係投共啦，佢觉得我哋好似屈服咁样啦。咁但係我又觉得在于本文前或者清正佢哋呢个，因为又要数算翻去2月29号噶啦，又要即系2月28号系新界东补选，当时梁天琦攞咗60,000+票，第二日叶波成联盟开记招宣布参选今年嘅立法会选举啦，就佢哋觉得我哋收割佢光环，咁所以就变咗背后做呢几个月呢段时间做好多嘢怼我哋，唔紧要有利，学教主话斋。兄弟爬山国上，我唔理你嚟忍你，但系问题系肥到嚟大要停，佢哋害死香港人咯。我想讲，就算我唔系单单讲佢哋背背脊，好贱格啊，而系成件事，即系佢哋为咗佢话为咗去抗衡中联办背票，所以就自己搞雷动计划。但系当时嚟讲，去到投票下周嘅时候。突然间苹果出 post 雷动计划嗰个嘅提议，即系嗰个 recommendation 去投票意向，就系话弃黄保右。 唔单止啦，仲系全数 100% 投快必啦。 系咯，你咁样仲唔系私怨啦咩啊？ 当黄杨大仲系 10%， 快必仲系 5% 时候，你会叫人 100% 投快必啦？即系用 黐线噶，你咁样做咪黐咗咩？根本完全唔合逻辑噶啦。你有乜理由你弃一个高民调高过你嘅，保个低噶白痴，黐线噶？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原因啦。唐水，你觉得个败因最主要系咩？ 个败因，我觉得系整定嘅啲嘢都系。 系。 咁啊。 系，我讲下我个拜恩啦。 好啊，你讲你讲。 香港人系閪蠢过 閪。 哇，包石你咩事啊？你讲啲咁嘅嘢你？ 香港人系喂呢、這个喂我真系唔 同你讲咩集节目未啫？ 未听过咧。咩嘢我哋？我唔系因为我呢、這个系我得出嚟嘅结论，香港人系蠢过閪。 啱，全真系啱啊！ 即系我由细到大都未讲过呢个字。即系或者系用呢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个人，但系今次嚟讲，俾我觉得香港人系蠢过閪。点解我点解咁讲呢？ 你去睇翻，即係我之前我都講過啦，即係你譬如話香港人係睇樣投票啊，成啊咁樣。我個結論就係，當我喺 Facebook 夜晚嘅時候，十點鐘嘅時候，見到一眾我俾人洗版，我 Facebook 俾人洗版啊，就係話好多人好開心，即係一路以嚟咧，即係譬如話喺無論係雨傘革命啊，或者係魚蛋運動都企出嚟，或者係 share 好多依啲咁嘅 post 嘅一啲，我以前覺得佢哋好激進，或者係佢都認同依個反抗抗命依條路嘅人啦，嘅同路人啦 ，OK。個個走出嚟就話好開心啊，或者係哎呀好興奮啊，香港人終於醒啦咁樣，或者知道由結果而論，即係佢見到小麗老師啊、朱海迪啊依一紮人，佢入到去佢哋覺得好開心，或者香港人今次終於勝利啦，嘩咁已經係完全證明咗香港人係蠢過閪啦。即係當一班以前係支持過雨傘革命嘅，或者係支持過即係譬如話為抗爭者去發聲嘅一班人，佢哋會因為今次嘅選舉嘅結果，佢哋係感到興奮、雀躍，同埋覺得即係成功咗啦，真係可以今次嘅議席係比上次可以抗衡多啲建制派，或者即係保住呢個嘅關鍵三分一小數嘅依一樣嘢，仲係諗緊政用個思維，仲係喺政改方面嘅時候，我覺得冇得救香港。 等緊死啦，香港人！ 我諗下你哋一場誤會啫，係爆出嚟。嗰啲人係支持雨傘革命嗰啲，就係臨清場前走去影相嗰啲啊，係嘛？係嗰啲啊。 我以 為係留守到最後，定係最後先嚟留守嗰啲咯。 我以為唔係咯，但係俾我知道，即係我諗對我嚟講係一個失望，失望唔係因為結果，而係失望係依幾年係白過咗啦，香港人。 係啊， 嗯， 即係好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就係我記得雨革嗰陣時咧，我同我朋友手感中，咁佢當時同我講。佢話即係完咗之後佢好憎左教，話咩點解啦，佢話即係好似佢好多嘢都好假啦，佢覺得即係左教好多嘢都係扮抗爭咁樣啦。 嗯。 即係但係呢，我當時都以為覺得好啊，佢終於醒啊，終於都有即係叫做有得打啊呢鑊。咁但係今次嘅選舉裏面，佢哋會走去 like 啲咩呢，長毛保得住啊，跟住小麗老母高票當選啊，朱海迪高票當選啊，跟住教主落馬佢就走去 like 我屌你老尾啊，你唔係啊，你而家你醒未㗎，你哋而家你議會要啲咩人啫，你要你寧願要個小麗老母，你唔要黃毓民，你唔搞錯你哋。 嗯， 呢句說話唔係在於我係一個熱狗咁講，而係在於你嗰個凳，你嗰個根本未夠班。 即係你用依個咁樣嘅理念去睇嚟緊十月嘅議會啦，即係我覺得大家其實聽返啦，聽返熱血政治或者聽返皇上自己講啦，即係佢而家當然佢而家唔係熱血公民嘅首領啦，佢退位啦咁樣。咁我睇到佢有幾樣嘢我好認同嘅，就係、是、第一就係話香港人嘅民意決定放棄佢哋個計劃啦 ，OK， 即係依樣嘢與人無有啦，即係佢哋已經做曬佢哋可以做嘅嘢啦 ，OK， 即係或者陳雲都好似講過依同嗰番說話 ，OK， 即係佢哋係佢哋放棄，唔係葉普成放棄咗咁樣 ，OK。第二樣嘢就係話當依個嘅永續基本法唔係喺依個嘅議會裏面去成為一個焦點嘅時候咧。香港已經再冇咩抗爭嘅，即係抗爭嘅或者係嘅焦點啊！因為而家人即係喺議會裏面俾人投去裏面嘅焦點全部都係咩啊？全民退保啊，第二個環保啊，天然氣啊，依一紮咁樣嘅嘢，係同依個嘅港共政府係完全係冇關係，所以你見到梁振英行出嚟笑眯眯，中聯辦大勝。即係除咗係一個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就係話再冇阻礙依個嘅香港赤化嘅力量囉，喺議會裏面 再冇一個人阻住咗689年任囉。 啊，我又唔敢睇㗎喎。 點解呀？ 即係我覺得我對呢、這個運動呢係前所未有咁樂觀喎，而家我覺得係。 點解呀？即係疲極太耐係咪咁嘅意思？ 唔係啊，你諗下其實而家九月同二月之前有咩分別啫？ 分別嗱，你葉普成有一席喺立法會，你二月嗰陣時又係有一席喺立法會，你冇少到喎。嗱，黃毓民仲好，原本佢嘥曬啲時間咧，喺議會嗰度開會嘅，咁佢而家可以 被拉布。 啊，系咯，即系嘥晒啲时间去，总之就系搞嗰啲咩议会嗰啲都系嘥时间噶啦，你全部都过噶啦，反正同埋又要嘥好多心力啦，佢个人咁样，咁而家佢可以翻嚟咁样启发继续做佢嘅咁咩，即系自觉觉他嗰啲嘢咧，同我哋讲多啲嘢啊，教多啲书啊咁样，咁几好啊，咁同埋即系讲真。其实大家如果咁二月嗰阵时候我哋都有倾过啦，其实系突然推出嚟噶嘛呢样嘢，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嗰阵时系，其实大家都唔系咁睇好，而家讲得啦系嘛，其实我哋都有讲过，我哋都觉得好差，有啲少少错愕就系话，即系嗰阵时个势系好噶嘛，因为你乘住雨傘，跟住有鱼蛋啦，咁跟住林天琪又相对高嘅票数落选啦，咁系一个诧异，就点会翻翻去五区公投咧，做翻呢样嘢嘅咧？咁跟住再有咗永续基本法啦，保住你层楼啊呢样嘢，咁其实坦白讲，我觉得五区公投同埋。即是一个问题啦，首先因为你已经做过一次失败咗㗎啦嘛。2010年嗰阵时。咁同埋你保住你层楼亦都系有好大问题啦，我觉得。即是因为其实你简单啲讲呢，就系话其实你而家你凭咩去保住香港人层楼呢，你而家你楼价就系主要都系因为嗰个资金嘅问题，所以而家升到咁高啦。咁但系如果真正付出代价嘅人系咩呢，其实就系香港下一辈嘅人，即係而家香港嘅楼价咁高，係付出呢个代价嘅係未来嗰两三 generation 嘅人。咁你点样保住个楼价呢，呢样嘢真係有问题囉，我觉得。咁好啦，咁而家即係呢样嘢完咗啦，咁嘅时候，咁皇上就做咗罗啊添啦，直头。 方舟计划。 我落下添啦，咁我觉得而家真系，其实如果你比起九月同二月之前，系好似有少少似好似发咗场梦，咁亦都教主亦都还咗佢心愿啦，系咪先？佢最想做嘅嘢亦都试过啦，有啲反骨仔又 identify 咗啦，又可以排除咗佢出去啦，咪翻焦点嗰度咯，焦点系咩啫？咪就係反中反王囉，打鳩啲大陸人囉，就係咁咋嘛。即係本土運動最主要核心就係、是、其實核心就係反王反中㗎嘛。點解譬如話你話陳雲點解佢會佢講到就話又同美國嗰啲官員傾過啦，你冇議席咁我又唔冇計啦，咁即係我唔可以帶你去見參議員啦，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喂，講真，點解你城邦論都出咗好耐啦，點解會去到呢個時候會同你講，就因為你有實力㗎嘛。因為你之前有雨傘驅王魚蛋，你有實力，咁人哋咪同你傾囉。咁你而家咪將即係其實而家我覺得係可以話係將嗰、那個運動嘅焦點集中翻，同埋將一啲唔需要你嘅人就唔使理啦，例如港豬，例如啲反骨仔就唔使理啦，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個運動即係先至真係正式呢個步入呢、這個重要嘅階段。 係即係我認同嘅，即係譬如話焦點可以專一返，或者係你專心返唔需要好似頭先咁講咪前咁講，即係佢哋呢班人五區入唔到啦 ,ok, 咁就呢、這個咁嘅制憲嘅呢個壓力就唔再喺佢哋身上，佢哋可以去專心嘅，或者係用佢哋嘅全副精力去專心做即係之後呢、這個 應該做嘅嘢， 對佢哋講 plan B 要做嘅嘢咁樣囉。 同埋話曬而家都有兩個，另外仲有兩個本土派游惠晶同埋梁仲恆入去搞港獨同埋掟磚嘛。 你成日都咁講。 我哋將會 咁我好 有事嘅時候只會問清零新政去咗邊啊。 吓，又话自决嘅， 自决咗未啊？ 系啊，即系你做啲咩？ 咧我 五年啦， 帮想讲咧，即系其实诶，我哋回应翻我哋第一集收听率最高嗰、那个诶坚尼地道啦，咁我哋。即系黄毓民现象啦，咁黄毓民系个教主啦，咁、你哋做基督徒最清楚教主嘅下场系咩噶啦？通常就系俾佢嘅群众所出卖啦，咁样。咁嗰当时我就话，即系希望黄毓民唔好出嚟选啦，即系你冇欠香港人嘅，即系咁样，无谓咁辛苦啦。即系好似知唔知咪睇 Batman 咧？即系 Catwoman 同埋 Batman 讲咧，你冇欠佢哋嘅。跟住 Batman 话。我未盡力嘅，我仲未盡力嘅咁樣，咁樣咁我而家啲嘅諗法有少改變。我覺得哇，點解嗰個劇本可以跟到咁足嘅？即係仲爭少少喎。我覺得黃毓民下一屆應該出翻嚟選喎，係爭復活嗰個情節咧未做喎。 你講蝙蝠俠，你講蝙蝠俠， 唔係蝙蝠俠成經嗰個情節，即係應該要復活，我覺得。即 系 选一区，成个叶普城净系谷一区啫，就系要佢服咁样。 系，咁我自己，譬如话即系教主呢样嘢啦，即系我觉得成日都咁样白即系马后炮，我觉得又唔系好好。但系即系佢真系。年纪大啦，即系唔好再要佢咁辛苦啦。即系如果唔驱入唔到嘅话，佢退落嚟都系一个 系咯 嘅系好事嚟嘅，系对佢老人家都系，佢都需要休息嘅。OK， 或者佢可以专心将 香港交翻俾香港人啦。 系啊，即系你有冇由佢哋灭亡咯？即系唔好为呢班人咁忧心啦。我觉得即系 因为而家唔系教主，唔系日本人放弃佢哋，而系香港人放弃。本土運動啊嘛， 係啊， 係咯，你交翻俾佢哋，佢哋先會成長啊嘛。 即係你好咁，你咁講好 nice 啊！我記得第一集譬如話第一集大香港早晨定係唔知熱血政治，即係皇上出嚟有封煙咁樣啦。我好記得好深刻嘅就係有個女聽眾打去咧，就同佢講就喊，好喊得好犀利，即係封煙節目嚟嘅咁樣。咁皇上佢唉冇喊啦咁樣，即係個女仔就對唔住啊，我冇盡力啊咁樣，或者係成啊咁樣啦。跟住皇上之前佢。我最記得其實皇上聽嘅電話之前講話，你唔好講對唔住，你唔需要講對唔住，我要你哋內疚一世咁樣，即係你哋去為你哋要為你自己所冇做嘅或者所做嘅負責，我要你記住一個咁嘅感覺咁樣咧。唔需要，我都同啲人講翻，你第時撲街嘅時候咧，你唔好講翻對唔住，依樣嘢係你自己嘅選擇嚟嘅。OK， 即係黃毓民，我最記得點解黃毓民同點解係黃毓民同黃楊達。喺個記者會度同人哋講對唔住，同佢哋啲支持講對唔住，唔需要啊。OK， 喂，你冇人比你哋更盡力，冇人比佢哋更加賣力，或者係更加為依件事去勞心勞力。尤其是教主，你見到佢，即係冇人值得佢哋去鞠躬道歉啊。嚇，調翻轉嚟講，香港人。其實是你們應該向返這兩位仁兄道歉，因為他們之前所得到的那少少平安或者是少少的平靜，是完全是因為很大部分原因是因為這兩個人。 Okay？ 還有現在你說的，譬如說現在這幾天啦，就珠海一直被人恐嚇啦，就話有生命危險咁樣啦，咁全城啦， 議員都未做有乜鬼生命危險啊。 即系而家全城都话，我们都是珠海的，咁 唔系啊，又嚟呢啲， 系啊，顶小我老母咪第一个举咯，跟住长毛又举，长毛又嗌咯。我想讲系选举当日，选举之前啊，冇我咁低讲选举当日啦。九龙东黄杨大街站俾人搞，系俾一班烂仔去搞，佢哋有冇出个声？ 嗯 ，OK， 跟住到之前啦，教主同黄仁达两个去一个开六峰同乡会嘅活动咁样样，夜晚 去到俾一班人空佢，就叫佢哋唔好出嚟选，唔好搞，唔好就唔好搞，唔好搞嘢，直头系。有冇人出个声？我全部知嘅 ，Facebook 讲晒嘅，有冇出个声？呢啲嘢。再讲国师陈云个街站喺新东，有人有个女人攞刀就整伤咗我哋手足啦，有冇出个声啫？佢哋香港人艺善到咁嘅咩？原来而家，所以。到最后佢哋冇资格讲人人我们都是魔我乜冇，因为根本佢全部都危险假到呢，我觉得而家。所以香港人真係冇得讲囉。 咪咁咪啱囉，即係佢哋话我们都是小丽老师嘛。 唉咁佢冇。 大家一直都係咁危险㗎嘛。 喂，总结啦，一人讲一句啦，即係讲我哋今即係呢一集都係可能即係可能遲啲都会讲讲啲玉文啊成啊咁样啦，咁但係呢一集讲香港，我諗俾一句说话俾香港人啦，糖水你讲先。 Enjoy! 喂肥仔。 我会博住阿糖水嗰句 ,while you can! 係咪， 因为之后呢所有发生嘅嘢都係 I told you so! 係啦。咁我講啦，大撚死豬閪 ,ok, 即係呢個係呢個係即係你哋全部都係蠢閪嚟嘅 ,ok, 所以承受返啦，即係都係用返今個 title 啦，即係條路自己揀啦，撲街唔好喊啦 ,ok, 呢個係我諗我今集係講得最多粗口嘅一集啦，咁樣 ,anyway, 咁下次我哋我諗都想講返多啲即係澳洲本土啲嘅嘢啦，咁樣因為即係始終都係我哋個梯度嘅堅尼地道啦，咁我哋祝各位香港人啦 ,enjoy 嚟緊呢幾個月啦，慢慢被赤化啦 ,ok, 喂 幾年啦， 幾年幾個月就將佢赤化咗啦 ,ok, 喂咁買定船飛啦大家 ,ok, 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